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唐知县审诰命》。这是我国豫剧剧目，粤调罗戏也有这一剧目。据老艺人讲，此剧是从罗戏移植到豫剧中来的，作者不详，大概是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 唐知县审诰命塑造了一位清廉正直、为民请命的县官的形象，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这出戏呢，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好，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唐知县审诰命》，改写周传佳，演播张君英。 明朝嘉靖时期，皇帝朱厚熜昏庸无能，太师严嵩独霸朝纲。严嵩为人阴险狠毒，专会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陷害忠良，搞得朝政黑暗腐败之极。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严嵩的三亲六故也都飞黄腾达。儿子严世蕃官居工部左侍郎，妹妹三次受皇封，当上了一品诰命夫人。她的丈夫程某封为西越侯，经管七省。诰命的儿子程犀牛官拜保定兵备。严程两家权势显赫，满朝文武全都怕他们三分。后来程家移居保定清远县，更是称王称霸，抖尽了威风，简直像是二朝廷。而程犀牛则胡作非为，无恶不作。这一年中秋时节，程犀牛带着程虎等一群家丁郊游，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河边，绿缎子似的水面上倒映着一位洗衣女美丽的身影。她是平民林有安的女儿，名叫林秀英，出挑的像一朵艳丽的鲜花。程犀牛一见就眼馋了，他嬉笑着轻手轻脚地向林秀英凑过去。林秀英急忙躲闪，骂道：哪里飞来只绿头苍蝇？ 我不是苍蝇，是蜜蜂。蜜蜂见了花就是要采呀。 说着又扑过去。林秀英跳上木桥，朝岸边一处竹篱茅舍跑去，边跑边喊：哥哥，哥哥快来呀，哥哥快来呀。随着喊声，茅舍里噌地窜出一个矫健的后生，把林秀英接进茅舍，然后回过头来怒声喝道：大胆狂徒，休得无礼。这个人就是林秀英的哥哥林秀生。程犀牛转了转眼珠子，努了努嘴巴。程虎会意，带着众家丁一拥而上，将林秀生团团围住，用绳子绑捆起来。程犀牛拍着胸脯问林秀生： 你知道我是谁吗？俺舅舅是老严嵩，俺父西越侯，俺娘老诰命，大爷我是保定兵备程犀牛。我看上了你的妹妹，今儿就要叫他跟我回府成亲。 林秀生是个血性男儿，平时就恨透了严嵩及手下的贪官污吏，如今见程犀牛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自己的妹妹，更是火上浇油。他指着程犀牛的鼻子大骂不止，程犀牛恼羞成怒，命家丁将他活活勒死，扔到河里，然后又要去抢林秀英。程虎拦道：“且慢，少爷，姑娘是一枝花，千万可别惊吓坏了。不如回府禀报老诰命，差人提亲，这样名正言顺，凭大爷堂堂门第，他岂敢不依呀？”程犀牛觉得言之有理，便点头答应了。回府后把求亲的事儿跟诰命夫人一说，诰命满口答应，立即差程虎带上彩礼到林家提亲。他们原以为这门亲事一说就成，没想到程虎一连去了两趟，林家妇女不但不答应，还大骂诰命是目无王法，仗势欺人的母老虎，骂程犀牛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诰命夫人听了程虎的回复，大为恼怒，即命程犀牛、程虎带领家丁前去抢人。这帮如狼似虎的家伙闯入林氏家门，拖出林秀英，把他父亲林佑安打伤在地。俗话说，路不平有人铲，理不公有人管。程犀牛的暴行引起壮士杜世清的满腔怒火，他怒目圆睁，厉声斥责道：“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仗势行凶，欺压百姓，今日犯在我手里，岂能将尔等宽容？”那程犀牛哪里受得了这个，他舔着肚子啐了口唾沫：“呸，你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太岁爷上动土。告诉你说，我父西岳侯，我母老诰命，我舅老严嵩，我乃堂堂兵辈，只怕你管不了吧。”杜世清一点也不示弱，冷笑一声：“哼，今日我偏要管管看。”程犀牛歪了歪脑袋，示意家丁将杜世清拿下。杜世清威风凛凛，像一座铁塔似的站在那儿说道：“看你们哪个敢上！”程虎刚凑到跟前，早被他飞起一脚踢倒在地，踩在脚下。家丁们忙上前救护陈虎。杜世清丢下程虎迎击家丁，程虎从地上爬起来，偷偷抽出宝剑去刺杜世清。杜世清手疾眼快，一闪身，程虎的利剑正刺在程犀牛的肚子上，鲜血喷涌，随着一声惨叫，程犀牛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不再动弹。程虎和众家丁一下子都吓呆了，愣了半天才将程犀牛的尸体抬起来，狼狈逃窜。杜世清并不追赶，忙去照料惊魂未定的林秀英。林佑安带伤赶来，见女儿安然无恙，一边感谢杜世清，一边担心地说：“哎呀，壮士啊，程犀牛如今一死，他家权高势大，倘若诬赖我们妇女，这便如何是好？”杜世清这才说明自己的身份：“老丈不要害怕，我乃奉定国公之命查访盐城两家恶迹， 今日正遇此事，待我写下简帖一张，你快去清源县告他一状。我连夜进京，请定国公做主，这场官司俺替你包打定了。当下杜世清写下简帖交与林有安妇女，自己返回京城。再说程犀牛和程虎出门抢亲，诰命早在府内命丫鬟院工悬灯结彩布置洞房，整个侯府月鼓喧天，鞭炮齐鸣，红烛高照，赛似天宫，一切准备就绪。不料家丁们却抬回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满堂宾客丫鬟仆人大惊失色，一片慌乱。诰命夫人狂叫一声，扑到程犀牛身上哭嚎起来： 我的儿啊，你高高兴兴的去迎亲，怎么回来肚子上戳了个大窟窿啊？ 程虎怕吃罪不起，撒谎道： 老诰命啊，林家妇女不肯答应婚事，是他是他们将少爷赐死的。 诰命一听，气得像只母狼，声嘶力竭地喊道： 程虎，前面带路，快快捉拿林家妇女与我儿报仇。 林有安妇女正往清源县赶路，忽听后面传来一声吆喝声，回头一看，后面尘土滚滚来了一只人马，大头的是恶仆程虎，紧跟着一台轿里坐着位贵夫人，乃是老诰命。霎时间人马来到跟前，程虎指着妇女二人道： 哎，太太，这就是林家妇女。 诰命夫人恶狠狠地瞪了林有安一眼，咬牙切齿地说： 大胆的老狗，刺死我的儿，还想活命吗？ 林有安道： 分明是你们勒死了我儿秀生，怎么反咬一口，诬赖我良民百姓啊？ 诰命夫人见林有安不服，指使程虎鞭打林有安妇女。林有安忍住钻心的疼痛，扑上去咬住程虎的手腕。诰命要丫鬟秋香棒打林有安，秋香不忍下手，诰命劈手夺过棒槌，恶狠狠地朝林有安头上打去。林有安立刻倒下身亡。林秀英见爹爹惨死，悲痛欲绝，他两眼闪射着复仇的怒火，冲着诰命夫人骂道： 老贱婆，你欠下我家两条人命，我要投崖上告。 当时的清源县县令是刚刚上任的唐成，他是一位靠学问博取功名的正直书生，开始朝廷授他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当他到严嵩府下领取官文时，贪婪成性的严嵩老贼竟向他索要3000两磨墨钱。清高的唐成气愤之极，断然拒绝道： 不要说3000两，就是3钱我也没有。 老严嵩恼羞成怒，朱笔一挥，就把唐成从五品州官降成7品县令。刚直的唐成并不屈服，一扭头只带着个小书童和简单的行囊，就匆匆上任了。多少年来， 保定清源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官上任先要拜诰命，若要拜诰命先得送厚礼，若是得罪了诰命，轻者丢官，重者丢命。唐城听到这个所谓的规矩，冷笑道：我唐城是个穷官，没有钱送礼，老诰命势力再大，我一不贪赃，二不枉法，走得正，坐得端，为什么要怕他呢？他听说清源县怨声载道，积案甚多，上任后第二天便打叫下乡查访，恰巧遇到林秀英拦轿喊冤。唐城接过状纸细览一遍，恨不得立即差人捉拿已是逞强的诰命夫人，但又转念想到，且慢，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草行事，不妨叫这民女再到案院去告，且看他们怎么断案，我好相机行事。想到这里，便对林秀英说：这一女子案情重大，老爷官小，你到案院去告吧。林秀英眼里噙着悲愤的泪水，骂了声：官官相护。说完洒泪而去。她发誓要告到案院，告到京师，替父兄报仇。唐城大叫直奔案院，案院老爷嫌他多事，刚上任两天便招揽辞送，东司西司道台知府也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怀疑唐城吃了贿赂。唐城坦然笑道：小人虽然不才，却还有一点血性骨气，宁做清官脱靴走，不当赃官落骂名。今日那民女拦轿喊冤，只因被告官高势重，本人官卑职小，难以执法绳，所以前来请示。正说着，诰命头戴凤冠，身穿霞披，威风凛凛地闯了进来。案院大人、东司、西司、道台知府全都毕恭毕敬地连连施礼，只有唐城坐在那里不动。诰命颇为恼火地问道：满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这小官我怎么没见过呀？唐城冷笑道：小官名叫唐城，新任清源县令，一没拜客，二没送礼，你怎么会认识呢？话音刚落，诰命早已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一记耳光打了过去，骂道：狗官，林秀英杀死我儿，在你治下，你为什么不为我惩治凶手？唐城被打得怒火万丈，真想回手给诰命点颜色看看，但想到林秀英冤情未报，只得按住性子冷静下来。他笑嘻嘻地问：啊，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到县衙禀报吗？再不然，是否有你的片纸入衙？诰命摇了摇头，他接着又问：一无禀报，二无片纸入衙，我怎么知道你的儿子被人杀死了呢？诰命无言以对，半天才说：狗官，我现在说也不迟啊。 这当中军来报，有一民女喊冤，暗院推辞道：“哎呀，这一案未了，又来一案。州有州官，县有县衙，叫他到县衙去告吧。”唐城忙拦道：“哎，大人且慢，诰命夫人能月牙上告，难道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案院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得答应让民女上堂。这民女也不是别人，正是林秀英。诰命夫人见了，抄起棒槌就打，大骂道：“你这个黄毛丫头，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虎口来拔牙！”唐城夺过诰命手中的棒槌，斥责道：“这是公堂，不是你的家，像你这样咆哮公堂，成何体统？”诰命哪里受过这些？“你这个狗官，你露水大的前程，芝麻粒儿大的官儿，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唐城真有点忍受不住了，但为了救林秀英，他再次强按怒气，请求案院接下林秀英的状子和杜世清的简帖。案院见那简帖上写道：“家住河间府，我名杜世清，家奴伤主命，修累好百姓，人命牵连，要干政，忠正王府，定国公。”案院心里有点发颤，这告状的双方来头都不小啊，一家在朝是阁老，一家在朝是国公，如若问错了官司，不要说丢了乌纱帽，恐怕连身家性命也难保全呐。于是他想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把案子推给东司。东司也不傻，马上装病，把案子推给西司。西司如法炮制，把案子推给道台，道台又推给知府。知府心想：“哎呀，大官只把小官压，你们压我，我就压县令。”这样一来，此案落到了唐城手里。唐城并不推辞，昂然接下状纸，故意讥讽诰命：“这两张大状，五台大人都不敢审，不敢问，偏偏批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了。有人说我露水大的前程，芝麻粒儿大的官儿，这里没有我说的话，今天我偏要说几句。”说着走到案前开审，诰命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你这个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唐城针锋相对地答道：“你忘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了吗？你小小的芝麻官无权管我，我官小全凭文章换，并不是靠金钱捐。你既然家住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管。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你管得了吗？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的父母官，大堂之上就得听我管。”诰命见唐城丝毫也不退让，抬出严嵩来恐吓。唐城啐道：“呸，别说你兄是阁老，娘娘犯法也不留情。别看我的官职小，今天偏要审诰命。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我今天不为这民女伸冤，就不配做这清源县令。诰命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手，暗中差人给唐城送进一副帖子，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副礼单，上写道：特与贵县赠厚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若能趁我意，保你官职升三级。金毛狮子，银毛犬，赤金元宝100对。唐城看过，不由得冷笑一声，说道：好一份厚礼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回敬他一份。于是提笔在礼单上写道：多谢诰命送礼来，封官许愿太不该，可惜厚礼我不爱，诰命死了买棺材。他吩咐书童将礼物收下，暂存库房，作为诰命行贿凭证，然后击鼓升堂继续审案。诰命以为唐城收下了礼，肯定要替他家说话，没想到唐城竟先让林秀英哭诉案情，又到诰命的贴身丫鬟秋香说出程犀牛如何抢亲，老诰命如何打死林有安，程虎如何误伤主子的实情，并画了招供，搞得诰命夫人如坐针毡，狼狈不堪。接着唐城又当场放走林秀英和秋香，诰命夫人实在沉不住气了，当场提出责问。唐城回答道：太太别急，我放走了秋香少了一个人证，放走了秀英少了一个原告，这对你可是大有好处啊。诰命这时才知唐城收礼是假，其实是存心治他，气得他撒起泼来，坐在案桌上直叫直骂。唐城使足了劲儿，一把将他推下案桌。诰命像一只发狂的母狼似的从地上爬起来，向唐城扑去，两人一边厮打一边对骂：狗官，我老娘跟你拼了。好啊，你似猛虎镇山岗，我就是那草窝里的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我也尿你一身骚得慌。唐城不想再与诰命纠缠，命衙役将他锁了，立即提审程虎。程虎开始还嘴硬，后来见唐城要动大刑，立即软了下来，乖乖地招供画押。人证物证俱在，诰命还想耍赖，唐城正言厉色地喝道：都大胆言事，纵子行凶，强占民女，连伤两命，又用厚礼贿赂爷家7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当即命左右摘下诰命的凤冠，剥下他身上的诰服，套上枷锁，押入死囚牢内，听候发落。这时杜少卿飞马来到，传下圣旨，将严氏所犯之罪火速查明，交大理寺审处。诰命夫人听了圣旨，像霜打了的茄子似的软瘫下去。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豫剧剧目《唐知县审诰命》。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亲戚》。《亲戚》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雪莱。波西比西·雪莱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在短短的29年的生命中创作了大量优美动人的抒情诗和洋溢着战斗精神的叙事诗。诗歌在他手中成了鞭挞英国贵族统治阶级暴虐反动的武器，成为号召人们战斗前进的号角。亲戚是雪莱根据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料写成的一部历史剧，它不仅是雪莱的一部最革命的作品，而且也是他创作中一部最现实主义的作品。剧中突出表现了诗人的义愤和同情，塑造了一个刚毅而又温婉、坚贞而又美丽的悲剧形象——贝特利采。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亲戚》，改写赵勇，演播顾威、严敏球。 16世纪末，罗马的盛夏炽日炎炎，只有偶然光顾的暴风雨给这个古老的城市带来一丝清新的气息。一个原本温婉可爱、生来就应该为人间增添美丽、受人赞美的少女，却因同继母、兄长谋害其父，被送上了绞架。这幕家庭悲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罗马城显赫的贵族门第亲戚世家，人丁兴旺。老亲戚伯爵膝下共有四男两女，如今只剩下一男一女还留在亲戚府中。对于这个豪门大族其他子女的情况，罗马人大都有所耳闻。大女儿远嫁给了一个穷亲戚，本当承接继承权的长子基亚科莫竟连份骑马的差事都找不到，整天靠着教会施舍的救济度日。次子和三子刚被伯爵派往萨拉曼卡，看起来伯爵似乎是一个严于律子的人，他的子女并没有纨绔子弟的作风，只有熟悉亲戚家内情的罗马人才会知道这其中的辛酸残暴。长子基亚科莫的妻子出身于名门世家，结婚时带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出于对父亲的笃信，基亚科莫在亲戚伯爵需要用钱的时候，一没有定下契约，二没有证人，就把这笔钱借给了父亲。谁知亲戚伯爵事后翻脸不认账，使得基亚科莫一家生活十分的窘迫。为了养家糊口，可怜的基亚科莫费尽心机才找到了一份低贱的差事，却又被亲戚伯爵从中作梗让给了别人。当基亚科莫和妻子儿女围坐在一起为生计和不幸流泪时， 亲戚伯爵又来嘲笑他们的贫穷，搬弄如簧巧舌，硬说基亚科莫在外面寻欢作乐，挥霍了妻子的嫁资，使得基亚科莫在失去金钱和工作以后，又失去了家庭的温馨。 大女儿在和外面春光旖旎的世界隔绝，直到成为老姑娘后，亲戚伯爵才让她带着虚无的高贵门第作为嫁妆，远嫁给了一个穷亲戚。在兄妹中，她算是最幸福的一个了。虽然青春已在闺房的枯坐中逝去，可是她还能看到绚丽的阳光，还能缅怀那心酸而熟悉的思绪。而他不幸的妹妹背得厉彩，却要遭受世间最卑鄙无耻的罪行的摧残，要忍受那最难以言说的痛苦。 终于，从萨拉曼卡传来了另两个儿子的消息，伯爵为此举办了盛大的欢宴，邀请了罗马城所有头面人物来分享自己的快乐。伯爵的眼中洋溢着欢乐的光芒。是的，有什么能比天主倾听自己的心声，使自己的愿望实现，更能使人兴奋呢？几天前，教皇下令让伯爵将财产分成四份给他的儿子。于是亲戚伯爵把他们俩送往了萨拉曼卡，充满恶毒地向上帝祷告，希望在那里发生意外事件，结果这两个财产继承人。事实上，正是亲戚伯爵本人充当了听取祷告的天主，正是他那双罪恶的手行使了只有魔鬼才具有的权利。就这样，两个本是尘土的儿子又归于尘土，生命在亲戚伯爵手中，正如人在造物主看来一样，自己可以一手创造，也可以随时加以毁灭。被权力欲、金钱欲膨胀了的亲戚伯爵，得意万分地向宾客们夸耀着天主给他的恩惠。两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在同一天晚上、同一个钟点，按照他的祈求，被天主赐予了不同的死亡方式。几支给他们照亮通往幽冥道路的蜡烛，将是他们的最后一笔花销。本应失去的财产，就这样又回到了伯爵手中。他又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自己罪恶的勾当，而只需向教会购买赎罪券，灵魂就可以不沦入那本该沦入的万劫不复的地狱。这种交易伯爵已做了很多次，只有钱才是一切中的一切，人伦廉耻并不能使人进入天堂。伯爵在心中已经为自己的幼子博尔纳多安排了命运，到时候他要将财产付之一炬，只把自己臭名昭彰的名字和自己所行罪恶的回忆作为遗产留给波尔纳多，让他的青春变成希望的坟茔，在坟茔里繁衍出邪恶的思想。至于贝特利采这个人间的小精灵，魔鬼的天性使亲戚伯爵容不得身边出现天使，必须毒害腐蚀他的灵魂，使他冒犯天主，含恨而死。亲戚心中的魔鬼在叫喊着：“ 宴会上，宾客们虽然义愤于亲戚的灭绝人性，却都震慑于他的威严和残暴。贝德利采的继母卢克利夏在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后晕倒在地，只有贝德利才站出来请求宾客们伸张正义。他诉说自己曾向冷酷的茫茫世界寻找保护，也向万物之父热诚地祈求，希望用忍耐、爱怜和眼泪去感化那魔鬼般的父亲，可一切都无济于事。现在只剩下我的母亲和我两个人了。如果你们不伸出救援的手，你们不久就会再次参加这样的欢宴。他谴责自己的父亲灭绝人性的得意。父亲，你别再做梦了。虽然你此刻吓住了在座的人，但终究恶人会有恶报的。宴会终于在亲戚心中的魔鬼受到贝德利采的斥责下结束了。贝德利采坚强的意志成了他和自己母亲的守护精灵。但就算是万能的天主，也不会预见到魔鬼的心智。就在当天晚上，纯洁的贝德利采受到了父亲乱伦的摧残。贝德利采的护身符意志在最难以诉说的痛苦中崩溃了。在他的眼中，天空沾满了鲜血，阳光变成了漆黑，空气好像坟墓里死尸的呼吸。一层污浊的浓雾在注视着他的肉体。贝德利采在痛苦的打击下，一时之间神志恍惚，癫痴若狂。很快，坚强的意志和决断力又在饱受折磨的贝特利采的身上恢复过来。紧紧扣在一起的十个白惨惨的手指表明在他的脑海中正在做出某种决定。他曾想到死，可死是对罪恶的惩罚，而不是对清白的恩赐。他询问教长奥尔辛诺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却是控告他的罪状，让法律来为你伸冤。贝德利采不愿那离奇而骇人听闻的罪恶成为人们搬弄是非的画饼。他更深知自己父亲一手遮天、手眼通神的能耐。在他纷乱的思绪中，死亡和忍受的念头终于被大胆行动的冲动所取代。人伦道德对弑父已没有了约束，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寻找刺客和制定计划。 正在这时，贝特利采的兄长基亚科莫溜回了伯爵府。一无所有的基亚科莫在父亲的所作所为中渐渐察觉，忍受只能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一座比坟墓那边的地狱更可怕的地狱。一种对于末日来临的惧怕使他忘记了父子神圣的名分。只有杀死这个恶魔，幸福之神才会降临。当他得知善良纯真的妹妹受到了亲戚的侮辱， 他的心立时变得如铁石般坚硬。校长奥尔辛诺本是贝特利采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人，只因为他自愿成为了教士，立下了连教皇都不能解除的誓愿，所以两人不能结成连理。尽管贝特利采洞察到奥尔辛诺暧昧狡诈的为人，却立誓为他永保忠诚。为了得到贝特利采，奥尔辛诺不但没有将贝特利采控诉自己父亲罪恶的申诉书上呈教皇，而且设计怂恿深受迫害的吉亚科莫杀死亲戚伯爵。因为聪明的奥尔辛诺明白，只要亲戚在世，一个教士要娶他的女儿，那他所给的嫁妆将是一座秘密的坟墓，而亲戚要是被自己的儿子杀死，那他奥尔辛诺就可以人财两获，飞黄腾达。于是奥尔辛诺帮助贝特利采兄妹制定了刺杀计划。刺杀地点定在通往佩特雷拉城堡要道上的一座小桥，那里峡谷深邃，山岩峭立，长满山崖的树木和繁密的藤蔓织成了一重厚厚的天幕，使那里越加阴森恐怖。 绝不能让亲戚跨过那座小桥，贝德利采果决地对奥尔辛诺说。 谁知万能的天主却好像有意与善良人作对似的，亲戚比预定时间早了一小时经过了小桥，并且一路平安地到了佩特雷拉城堡。罕见的暴风雨又一次涤荡着罗马城，对于焦急等待消息的基亚科莫来说，暴风雨带来的不是亲戚丧钟的长鸣，而是上天嘲弄世人的笑声。基亚科莫知道佩特雷拉城堡是亲戚的独立王国，在那里亲戚不会像在罗马一样有所顾忌，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一定会遭受更严酷的待遇。于是他和奥尔辛诺决定冒险派刺客去佩德雷拉城堡行刺。此时的佩特雷拉城堡正被浓重的夜色重重包裹，高耸的塔楼，厚实的城墙，悬起的吊桥，在夜色中像一个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恶魔在向世界宣战。一重重的大门，黑暗而高陡的过道，一间间阴暗的地下卧室，更是充满了地狱的气息。丧失了人性的亲戚不顾旅途劳顿，只想让贝特利采再一次在自己的脚下屈服。他早已厌倦了年轻时一味寻欢作乐吃蜜糖的生活，也不愿听到仇人临死前的呻吟和家人的哀嚎。他如今宁愿观赏那种连恐怖都掩盖不了的惨痛，喜欢看到别人在内心深处哭泣的灵魂。他用威胁动下，甚至用恶毒的诅咒想使贝特利采就范，不想却打错了如意算盘。贝特利采被那即将降临的解脱所鼓舞，严辞拒绝了亲戚的招呼。无计可施的亲戚又准备在魔鬼出没的时分再一次去摧残贝特利采， 却终于被自己的妻子卢克丽夏放在他酒中的鸦片所征服，坠入了沉沉的梦乡。 看到暴君被睡魔征服，贝德利采和卢克丽夏连忙来到城垒之上，按照约定的时间等候刺客的到来。终于在贝德利采的引导和鼓舞下，两个刺客掐死了在熟睡中的亲戚伯爵。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这桩谋杀事件也许会被天衣无缝地掩饰过去。可惜，就在他们为成功地杀死恶魔而狂喜的时候，城堡的号角吹响了。教皇的大使奉命来见亲戚伯爵，很快发现伯爵已经被人谋杀了。搜查的结果，一名刺客被抓，另一名在挣扎中摔死。在被抓刺客的身上，发现了一封阿尔辛诺致贝德利采的信。尽管贝德利采否认谋杀父亲的指控，但那封可恶的信却使贝德利采全家必须去罗马接受法庭的质询。 待在罗马城的基亚科莫得知母亲和妹妹将被送上法庭时，悔恨的思绪又一次弥漫在他的脑海中。即将丧失亲人的痛苦融化了铁石般坚硬的心胸。如果父亲没有死，母亲和妹妹就不会被送上法庭。难道父亲死了，善良的母亲和纯洁的妹妹也要去死吗？痛苦的灵魂在基亚科莫内心哭泣，他拒绝了虚伪狡猾的奥尔辛诺劝他逃走的建议，而宁愿和家人一起接受审判。投机者奥尔辛诺眼看到头来人财两空，只好化妆逃走，重新开始梦想飞黄腾达的生活，只留下善良的人们等待命运的裁处。 严酷的审讯终于开始了。刺客忍受不了刑具对肉体的折磨，招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供出了事件的策划者与参与者。贝德利采等人就这样被推上了被告席。深信自己奉天主旨意行事而清白无辜的贝德利采，坚决否认与刺客相识。他向文雅睿智的卡米洛主教诉说了刑具屈打成招的效力。人们用刑法来使罪犯发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就暗示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口供。机智真诚的话语感动了卡米洛，但法律终究是法律。刺客的供词是铁一般的证据。为了消除指控，贝德利采用机智的话语诉说着自己的清白。任何一个生性残酷、谋划杀人罪行的人，绝对不会粗心到留一个可能泄密的杀人凶手。杀人灭口是最简单的方法。可你们看，他活着。他诉说自己亲生父亲给予自己成长路上的毒害和他玷污他的清白名誉的罪行。他深信自己的愤怒变成了能奉献给天主的唯一崇敬，于是天主借刺客的手取回了亲戚的生命。 他在试图用自己的苦难和未来天国公正的判决来唤起刺客天性中的良知。 他成功了，言行中流露出的无畏勇气感染了刺客。人格虽然卑微的刺客意识到自己在为正义公理而做牺牲，于是他推翻了原来的供词，像个无畏的斗士一样死在了刑具的转轮上。法官对此无计可施，只好对贝特利采及其家人进行逼供。看到事情有所转机，红衣主教卡米洛宣布停止审讯，他准备用自己与教皇之间亲密的叔侄关系去为他心目中清白而高尚的人辩护。 但就在当天晚上，忍受不住折磨的基亚科莫和母亲卢克利夏在本性上的软弱暴露在刑具前了。只有贝德利采心中充满对公正天主的夺信，为了得到真理，他拒绝向残暴的强权低头，痛斥法官无视自己父亲摧残自己身心而不用承担后果的行为。对于有罪的指控，他不再否认，因为他相信万能天主的天平一定会偏向自己一方，卡米洛主教一定会带回教皇的赦免。但是他没有想到，仁慈天主化身的教皇却是个生性残酷、不会同情弱者的人。亲戚伯爵的死使教皇丧失了一笔巨款的收入，因为死去的亲戚伯爵再也不能来教会购买赎罪券了。教皇更不愿看到父权的衰落。对于卡米洛的请求，他丝毫不予理睬。必须把他们处死，就是教皇的回答。可怜的贝特利采、卢克利夏、基亚科莫的最后一线希望被卡米洛的到来所粉碎。贝特利采的心中一时充满了恐惧，他惧怕那突然降临的离开光明世界的无边黑暗，惧怕亲戚的阴魂会无所不在地折磨自己的灵魂。他鄙视没有分清善恶的天主。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任凭它发生什么，我也不再胆战心惊。我的心已经冷了。此时的贝德利采已经在热烈的渴望死神的拥抱，无上的毅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清晨的薄暮中，贝德利采与母亲、兄长一起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只留下普尔纳多承继着亲戚家族的名号，保留着那心酸惨痛的回忆。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亲戚》。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了。